又是什么呢？而且盲目放生还会传染疾病，造成生态灾难。 这么严重啊？ 当然了，我国相关法律规定放生必须得向有关部门报批才行，否则就是违法。 啊，那我赶紧告诉他们去。 科学放生，共同建设生态文明。下的大将军抽丝剥茧，形形色色各路人等，众生沉沦。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茄篮秘录》，作者张云，演播艾宝良。 房间里一双双灼灼的瞳孔锁定了慧宁。慧宁淡淡一笑， 大人，你有什么证据说凭你喜欢发掘呢？ 他显然是不承认的，杨炫之倒被问得哑口无言。 这个时候，独孤信插话了：“杨大人，你熟读佛经，有个问题我想讨教你。” 哦，杨炫之点了点头，示意他说。 独孤信说：“何为七菩提分呢？” 杨炫之莫名其妙地说：“ 什么？ 七菩提分？ 大将军，为何突然问这个呢？” 独孤信看了看慧宁，笑了笑，对杨炫之说：“ 大人，先说。”“ 嗯，好。” 杨炫之笑了笑说：“七菩提分又称为七绝分，意思是有七种法能助菩提智慧增长，所以又称绝分，分别是择法觉知、精进觉知、喜觉知、除觉知、舍觉知、定觉知、念觉知 等等。”杨大人，独孤信激动地说：“ 七菩提分第一者是什么？”“ 嗯， 择法觉知。”“ 择法觉知。”“择法觉知。”独孤信对慧宁说：“ 慧宁师父，你喜欢的不是别人，正是法觉，这一点你无法推脱。”“ 嗯， 大将军， 你这是如何？” 杨炫之不知道独孤信为何问了七菩提分之后立刻就断定慧宁是爱上了法觉。 独孤信说：“ 这个慧宁师父应该比我清楚吧。”“ 凭你不知道大将军是什么意思。” 慧宁正眼都不看独孤信，表情是冰冷的。 独孤信说：“ 那日佛祖的节日，我到你的房间询问事情，你正在做超度的仪式，当时你说是为家人而做，我也就没有再多问。现在想来，既然是为家人做法事，肯定会在灵位上写上姓名之类，而你写的却是七菩提分第一、功德圆满、早登极乐这等十分蹊跷的文字。七菩提分第一分乃是择法觉之，中含法觉的性命，乃是你故意隐匿以防止别人发现。” 听着，慧宁一声不吭。 独孤信说：“难道让我派人把你房间的那块灵牌拿来吗？”“ 你。慧宁顿时激动地坐直了身体。 慧宁愤怒地看着独孤信，最终他身体重重地垂下， 缓缓地闭上了双眼。“是法觉。”慧宁的话让房间里一片死寂。花木之架上 一缕香烟从青玉狮子香炉中袅袅飘出，使大殿弥漫在沁人心脾的芳香之中。在这种分外提神醒脑的芳香里，慧宁朱唇轻启，凭你一生坎坷，生下来娘亲就离开了，被阿爹抚养长大，吃的是百家饭，穿的是百家衣。长大以后，阿爹带着平尼来洛阳寻娘亲，好不容易一家团聚，眼见的可过太平富足的日子，怎料京师大乱，被这贼子污了身子。慧宁指着侯庆，手指颤抖，他接着说，本想一死了之，但身不由己，入了永宁寺，发现怀了孩子，便落发决定生下来自己抚养长大。凭你一介女子带着女儿在这乱世苟活，其艰难可想而知。更难熬的是寂寞，那种找不到人诉说的感觉，你们或许是不明白的，就好像活在沙漠里，四顾无人烟，绝望而空虚。自从遇到法诀之后，凭你才发现了绿洲。我们两个并没有做什么不堪入目的苟且之事，我们念着对方，心合一处，心有灵犀，都有属于自己繁盛的内心世界，彼此了解如同另外一个自己。说到这儿，慧宁抬起了头，看着杨炫之和独孤信，眼神分外的坚定。他接着说，大人，慧林的确是这个贼人的孩子，但贫尼母女不会随他而去的。贫尼如今的日子虽然清苦，但很好。 你何苦呢？只要你答应我愿意为你母子做任何的事情啊。 杨炫之抬起了手，侯庆，这等事不得勉强。慧宁师父不愿意，那只能随他。侯庆捶了一下自己的胸口，跌坐不语了。杨炫之正色说，慧宁师父，事关法诀，有些事情我得问问你。慧宁明白自己已经没有了再隐瞒的可能了，所以他仰起了头，他的面色十分的坦然。杨玄之说，法诀的死你怎么看？他不可能是自杀。慧宁回答的斩钉截铁，法诀虽然很内向，不喜欢和别人交往，但是内心是善良的。他曾经跟平尼说过，等过几年就离开永宁寺，带着平尼和慧林云游四方。独孤信说，慧宁师父，你知道法诀有气急的毛病吗？法诀死在塔佛殿里面，门窗被从内部反锁，虽然凶手故意制造出了伤痕，但是法诀真正的死因是气急突发。显然凶手是知道法诀气急的毛病的，然后用特殊的东西诱发了法诀的气急，致使其当场死亡。然后凶手伪装了法诀的死相，神秘地从密室之中消失了。慧宁想了想说，是他曾经跟平尼说过，这气急的毛病天生而来，若是被诱发，严重时顷刻就能毙命，所以他平日十分注意的。杨炫之问，那么你知道什么能够引发他的气急呢？具体是什么 贫尼也不清楚，贫尼只知道是一种特殊的气味。 什么气味？ 香味儿。香味儿！ 杨炫之与独孤信异口同声地叫了起来。 彭越在旁边说，是大人，当时打开大佛殿的殿门的时候，大殿里头充斥着一股极为浓烈的香味，简直到了呛人的地步。 杨炫之点了点头，那是一种甜得发腻的香。 独孤信揉着太阳穴，是麝香， 这东西向来是金贵无比，寻常使用取点点粉末加入香粉之中，就能够让满室清香。 此香不仅是芳香宜人，更能够提神醒脑，让人疲劳尽失，兴奋无比。大殿中用到的是麝香，而且是将纯度极高的麝香块直接熏烤，才能有那样的浓度。 这样莫说是法觉有气急了，便是一般人闻了，恐怕也要兴奋的心慌气短呢。 麝香， 杨炫之也算的是见多识广之人了，他问， 这个东西寻常人是根本没有的，除了皇室王宫，那便是大商巨贾才能享用啊。 侯兴说， 对对，麝香一两换黄金十两，因为产量少，有时候就这个价格不一定能够买得下来啊。 杨炫之捋了捋胡子，凶手引燃了麝香，诱发法觉气急，致其死亡，然后制造他杀的假象，自己在神秘地消失在密室之中。虽说永宁寺发生了几起命案，但唯独此案最为蹊跷。慧定师父，麝香能够引起法觉气急，此事寺中有人知道吗？ 这个应该不是秘密。有一次做晚课，贫尼用了一位施主供奉的一包香粉，里面估计就有极少的麝香，他闻了几乎窒息。那一次寺里大家都在，都看在了眼里。杨炫之听着点了点头， 那在他死之前你们有过接触吗？ 有。 他当时的情况是什么样子？ 心情很不好，沮丧，焦躁，忧虑。 为什么呀？他跟你说过什么事情吗？ 慧宁顿了顿，似乎有些不大想说。 杨炫之鼓励说， 慧宁啊，事关法觉的死因，你尽管说就是了。 慧宁咬了咬牙，大人，法觉当时在做一件不好的事情。 杨炫之摆了摆手， 不好的事情我等都知道了，他迷恋人骨法器，当时让法昌找人弄来横死这女童的尸骨。 慧宁摇着头，什么什么人骨法器？一派胡言。 什么？难道不是这样吗？ 大人，法觉修行刻苦，天赋极高，使用人骨法器很正常，但绝对谈不上迷恋的地步，更不可能让人去弄来横死女童的尸骨，大人，不可能的。 但这是法昌说的呀。 独孤信接着说，是啊，那天晚上法觉暗地里找到法昌，询问法昌得手了没有， 我们当时以为他们和病案有关，就将法昌拘来审问。法昌做如此说呀。 慧宁听了点了点头说，啊，这样就正常了。 独孤信莫名其妙， 何意？法昌在说谎。 慧宁表情愤愤地接着说， 当时法觉让他去干的事情，不是弄什么人骨头法器，而是要偷盗品盗红二人的至宝金函。 金函？金函？法觉对金函产生了歹心？ 独孤信也是目瞪口呆。 慧宁说出了一个重大的线索。慧宁摇了摇头说， 法觉不是一个作奸犯科的人，他只想一心修法，所以对这件事情很痛苦。在他看来，此事完全没有必要。 什么？独孤信听不懂了，既然如此，为什么还要指使法昌去偷呢？ 他身不由己。 嗯？有人逼迫他？ 是。 慧宁扬起了头。这个时候，杨炫之、独孤信等人似乎已经猜出来逼迫法觉的人是谁了。慧宁接着说， 法觉等人来寺里并不是太久的，但和道品道红二人几乎从一开始就是不能融洽相处的。 后来也是法觉告诉品尼的，他们要从道品道红手里夺取一件至宝，便是那金函。道品道红等防范的滴水不漏，那金函的藏匿地点法觉他们也不知晓，所以一直就没有进展。后来法昌和刘芝， 慧玲说到这里脸红了，她接着说，法昌和刘芝无话不谈的，使得他们不仅知道了金函的藏匿地点，还知道了打开的方法。这件事情交给了法觉负责，让他和法昌想办法得手。 说到这儿，慧宁看向窗外， 交给法觉任务的人是法昭。 虽然杨炫之和独孤信都已经知道是法昭，可依然觉得吃惊。杨炫之说， 此事你确定吗？ 千真万确。 彭越一巴掌差点把面前的鸡案拍散， 这次骗得我等好惨呐。 当初询问法觉死因的时候，他说什么道品道红觊觎他们的佛顶骨舍利，一直对他们居心不良。后来从多罗大师那里才知道，他完全是倒打一耙，是他们看上了人家的至宝金函。 杨玄之双目放光， 从当时法照的说辞来看，他似乎有意将法觉的死向道品和道红的身上转移。 彭越大声地说，是啊，如果道品道红被抓，甚至尾随被砍头，那么金函就是他们的了。 独孤信沉声说，有没有可能是法照杀了自己的师弟，然后故意嫁祸呢？ 杨玄之点着头表示他也有这种猜测。 彭越皱着眉头说，法照、法觉、法昌师兄弟三人看起来感情很好，法照此人修为甚高，为人看起来敦实和气，我们这些不过是推测而已，没有证据，不能够仓促断定啊。 独孤信点头同意，但此时坐在对面的慧宁却突然掩面大哭。 独孤信诧异地说，嗯，慧宁师父，慧宁师父， 你这是？ 慧宁对着杨宪之等人深深一拜。 关乎法觉死因，到了这个地步，贫僧也就过不得面皮了。诸位大人，那法照绝非你们认为那样，此人乃是一个心狠手辣的卑鄙之徒。 什么？卑鄙之徒？杨宪之失声。 是啊，不仅如此，他与法觉之间已经到了势同水火，相互杀之而后快的地步了。 独孤信直起了身子。这怎么可能啊？慧宁，你不要急，你且慢慢说来。慧宁起身低着头， 这都是因贫你而起。 慧宁盯着香炉上那袅袅而起升腾变幻的香烟，表情十分痛苦。 稍后欢迎继续收听长篇小说《伽蓝秘录》。 下面请您欣赏第五批中国梦新创作歌曲《劳动托起中国梦》，杨晓光、郑华作词，朱培华作曲合唱。 梦想，好梦。

一座诡异萧条的古寺，谜案重重。一个神秘莫测的红衣女孩，若隐若现。闻名天下的大将军，抽丝剥茧，形形色色各路人等，众生沉沦。欢迎收听《午夜拍案惊奇》，请听长篇小说《茄篮秘录》，作者张云，演播艾宝良。 慧宁盯着香炉上那袅袅而起、升腾变化的香烟，表情痛苦。 这都是因凭你而起。 慧宁深深地吸了口气，落下泪来。 凭你和法学好了不久，就被法照发现了。 有一晚，这恶贼闯入了贫尼的居所，将贫尼奸污。 完事之后，他要挟贫尼， 日后都要顺从他，否则就将贫尼和法觉之事公之于众。法觉性格固执，脸面极薄，若是此事被他知道，贫尼和他之间就完了。 独孤信说，所以你就选择了顺从。 贫尼只能忍受屈辱，私底下与法照苟且，但最后还是被法学发现了。 什么时候的事？ 大人等来寺之前， 法觉勃然大怒，要找法照拼命，反而被法照羞辱和殴打了一番。法照说，他不纠缠贫尼也可，除非法觉能答应他一个条件。 杨玄之说，是不是让法觉指挥法昌去偷那至宝金函？ 慧宁点了点头说，法觉不是作奸犯科之徒，但为了贫尼只能如此。好在法照说话算话，所以法觉打算做完了这件事情，就带着贫尼和慧琳离开永宁寺。说到这个地方，慧宁的声音有些哽咽了。 法觉死的那个晚上，法照再次来到贫尼的居所， 我俩被法觉捉了个正着。 法觉大怒，和法照厮打了一番，彻底翻了脸， 甚至说要将法照的勾当全部禀告给大人们。法照态度大变，立刻赔礼道歉，并说可以好好的商量，然后两个人就离开了。 然后呢？ 慧琳抹着眼泪说，那是贫尼和法觉的最后一面。第二日，他的尸体就被发现了。 杨炫之和独孤信相互点了点头。法照此事已经完全和法觉的死关联上了。杨炫之问道，这些事情在法觉死了之后，你为什么不告诉我们？ 贫尼也想说呀。 慧宁咬牙切齿， 法觉死后，法照经常半夜偷偷来到贫尼居所施暴。贫尼， 独孤信说，那晚我去找你敲门的时候，你在里头说恳求放过你的话， 然后又告诉我乃是丑奴疯癫的敲你的门。实际上你以为是法照是吧？ 是的，大将军来之前他刚刚离开，凭你生不如死，恨不得杀了这恶贼，早想将他的行径告诉大人们，但法照以慧琳的生命要挟，凭你不敢呢。 彭越气得七窍生烟，他捉刀在手跳起来，这个恶贼，说着带着军士呼啸而去了。杨炫之也站了起来，他的心头忽然轻松了许多，命令几个军士护送着慧宁回去，只要拿住了法照，这永宁寺的命案说不定就会柳暗花明。 大人， 大人，小的陪他回去吧。啊，小的去。 一直在旁边听得目瞪口呆的侯庆站了起来，满脸陪笑的跟着慧宁。尽管慧宁的身上发生了这么多的事情，侯庆也没有生出任何的厌恶神色。看来他先前说的要照顾慧宁母子一生的话确实是发自肺腑的。一帮人朝着店门口走去了。 这时一阵大风灌了进来， 将放置在大殿角落的那尊干尸之上遮盖的麻布吹掉了， 扑啦啦 落到了侯庆的脚旁。 嗯，这恶风太大了。 侯庆捡了起来，拿着麻布朝那干尸走了几步，似乎是想重新盖上，但是在看清了干尸的真貌之后，侯庆突然身形顿住了，他双目圆睁，全身颤抖，扑通一声瘫倒在地。 这不是阿吉吗？我可怜的弟弟啊。 侯庆的眼睛一翻，晕倒在地了，一口冰凉的水喷在了脸上。侯庆长吸了一口气醒了过来，睁开了眼睛之后，侯庆看着那具干尸放声大哭。杨炫之等人看着侯庆如此悲伤，心中也在感叹，但是更多的是惊讶。为了查清这干尸的身份，先前彭越带人向洛阳守军禀告，全城散发图影，都是毫无结果。想不到他竟然是侯庆之弟。过了一盏茶的功夫，侯庆收敛了哭声，在杨炫之的讯问之下，将他弟弟的事情一一说来。 小人的弟弟名唤侯吉，小人自幼父母不在，与弟弟相依为命，虽然是万贯家财，但弟弟是小人一生中最重要的人。 阿吉的性格和小人是截然不同的，性格内向，喜诗书礼乐，爱黄老施教之言。小人无子女，将来这个家业也定然是他的。小人呢，就逼迫着他随小人经商去。 阿吉虽然不喜欢，但是天赋极高，也做得风生水起，小人心甘安慰，不过也有些落寞。后来小人娶了小妾，便是诸位看到的那个随小人一同来寺的女子，名叫朝云。这女子原是九寺孤女，虽出身不好，但风情有趣儿，小人甚爱之。阿吉呢，却是极力的反对，说此女是祸水，为此我们兄弟大吵了一架，他呢就搬出去住了。大约一两个月前后吧，小人就觉得过意不去了，前去寻他，怎料家中无人，奴仆说他一次出门之后就再无了踪影，自此之后小人也没有再见到他，为此小人报了官，私底下也派人在寻找他， 都是没有结果。我们怎想在这里看到了他的尸体啊？小人对桂宁干了那个坏事，老妻与儿子一同殒命，这现如今弟弟也成了黄泉之人，这都是小人的报应啊。 杨玄之说，你弟弟定然是为人所害，如今推断很大的可能是刘胡。我且问你，刘胡此人你知道吗？ 不知道。 那你弟弟平日里认识什么僧人吗？ 阿奇是极爱佛理的，故而僧人的朋友是众多的，具体的情况小人就不清楚了。 杨玄之从侯庆这里得不到什么有用的信息，他呢又是悲伤欲绝，只能派人护送他先回去歇息了。侯庆和慧宁走了以后，大殿里头空空荡荡的。杨玄之和独孤信煮了壶水，边喝茶边等着彭越将法照捉拿，期待着会有结果。哪料想一盏茶还没有喝完，忽听寺内大乱，二人急忙奔出了大殿，见寺北燃起了大火，将天空都烧红了。杨玄之大声地说， 怎么回事？ 一个军士慌慌张张地跑来，贵兵说， 大人大人，不好了不好了，寺北转轮殿、行宫、碧炉殿以及下僧院各处大火冲天。 怎么会有这么多地方同时起火呢？ 杨玄之惊道。独孤信沉着地说， 大人，看来是有人故意纵火。 杨玄之斩钉截铁地说， 派人去救火，另外选人去保护宇文郡主，将寺中其他的人也保护起来。 说完，杨玄之撩起袍子就要出去，被独孤信拦住了。 大人，我怀疑这纵火之人是故意制造混乱，你在此坐镇，我出去揪出此人。 也好，大将军小心。独孤信取了长槊在手，带领着三五个军士出了官舍，转头向北。此时大风呼啸，遥见寺北各处大火汹涌，梁柱倒塌，砖瓦爆裂之声此起彼伏，浓烟滚滚。独孤信大步流星，穿过了木塔的废墟，来到了下僧院的前面。只见连绵的僧殿房舍被大火吞没了，军士拎水救火却根本无法压制。独孤信扯过了一个军士，冷冷地说， 彭典型呢？ 彭典型往寺北去了。 寺北，好，跟我走。 独孤信带着军士穿过了辕门，进入了后寺。高大的转轮殿火龙翻滚，隐约听得有刀剑交鸣之声。 快， 独孤信一马当先闯入了转轮殿下，只见地上躺着几具军士的尸体，皆被砍了脑袋。殿前的空地上，杜月手持长剑正和一个人交战着。那个人头发凌乱，手中宽刀飞舞，力大威猛。彭越只有招架之功而无还手之力，正是一帮人先前苦苦搜索的刘胡。 好个刘胡！ 独孤信怒喝一声，双目喷火，跳入了战圈，手中长槊呼啸，架开了刘胡的宽刀，救出了彭越。彭越气喘吁吁地说， 大将军，放火的正是这个恶贼啊，此人身手了得，请小心。 独孤信微微一笑，彭典型且退后，看我拿住此贼。 长槊在手，风吹素袍，在火光的映照之下，独孤信浑身散发着滔天的战意。 一股无比的威严，厮杀的气息满域而至了。 他是天下闻名的独孤狼，更是举国无双的勇士，一生纵横军阵，战无不胜，杀人无数，绝非彭越所能比。 刘虎收了刀，也是心颤，大声地说：独孤信，此事与你无关，你乃俘虏一个，何不趁着正混乱逃命啊？ 独孤信说：我一生忠信为本，这生死于度外，从不做抱头鼠窜之事，倒是你呀，贼心凶恶，接连杀人，恶行滔滔，不拿下你，如何对得起死去之人？不过几个鸟人罢了，只怪他们挡了爷的财路，杀了就杀了，爷送他们归西也是为他们好，你多饱含何用？佛教至宝谁不想要啊，得了这个东西也一生荣华富贵，法昌那厮也好言好语与他说，让他交出宝函，也放他一命，竟然与我相拼，只得乱刀斩了，可惜呀，函中空空。独孤信怒道：于是你潜入寺内杀了刘芝，也光明磊落，我杀的我承认，但刘芝的死和爷无关。那孙岩呢？算他倒霉，拿着银函被我发现，只得击杀，抛尸境内。刘虎说起了杀人，脸上是云淡风轻的。独孤信冷笑着说：刘芝不是你所杀，难道你还有同伙吗？打就打，哪儿那么多废话，让爷领教领教你这独孤狼的本事。恶贼！独孤信眉头扬起，身形腾空，手中的长槊如蛇，带着破空的声音刺向了刘胡。刘胡哈哈大笑，手持宽刀，举步迎上，两样兵器磕碰，发出了震耳的声响。独孤信虎口发麻，心中暗惊，这刘胡力气之大，超乎常人，若是投军，定然是领军杀敌之良将，可惜呀，可惜心术不正，走了邪路。刘胡呢，更是吃惊不小，手中的宽刀锋鸣着，他噔噔噔连退了四五步才站稳，方知独孤狼的声明非是虚传的，想要活命非得血拼不可了。两个人都是抱定了击败对手之决心的，又再战到了一处，长槊横来，宽刀翻飞，刀光烁影，身形腾挪，一口气打了20多个回合，刘胡呢逐渐落了下风。刘胡知道自己凶多吉少，必须得搏命才能有一线生机，他大吼一声，不顾生死朝着独孤信撞了过来，同时手中的宽刀划出了诡异的弧度，斩向了独孤信的脖颈。这一刀力大，刀快，甚是凶猛。独孤信一侧身躲过了刀锋，手中长槊横扫，当的一声将刘胡的宽刀磕飞了，锁柄朝下，狠狠地砸在了刘胡的背上，刘胡闷哼了一声，口喷鲜血，栽于地下。独孤信吼道：绑了！三五个军士跑了过来，摁倒了刘胡。刘胡挣扎着爬起来，飞快地将衣物丢入了口中。快躲！独孤信认得那个东西像是毒药，还是完了。刘虎咬开了那个东西，随即口鼻出血，瘫倒在地。独孤信扯住了刘虎的衣领说：你那同伙是何人？刘 骨头一歪，死了。彭越查看之后，摇摇头， 是震动。 独孤信叹了一口气，可惜了，若是抓住刘侯，定能盘问出许多的底细。此人死了自然麻烦，不过好在也留下了许多的线索。 扶住他断了几层，断了谁的魂，从日本一盏盏点进他的山门，容我再等你是转身，等酒香醇，等你弹一曲古筝，月纷纷。 长篇小说《斜阑秘录》今天就播送到这里，本书由北京联合出版公司出版，演播艾考良，责任编辑徐北威，录音师张笑音，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文艺广播接下来的精彩节目。 上班上回荡的是在等夜阑湿地上朋友